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元宵节快乐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元宵节快乐，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就是在傍晚下班路上，欢迎你们收听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啊，你今儿的开场这么简单吗？前天有嘿嘿，有锵锵锵，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今天已经准备好了，卖汤干，卖汤干，昨天不是都说了吗？ 对，哦，对对，你其实认真准备过，哎，今天开场先给大家唱一段，对不对啊？ 卖汤干，卖汤干，只会这两句怎么办？ 没事，都写在脸上了。 你搞了， 不是我说歌词，歌词啊，不是说你的脸像汤圆啊，这不是我说的啊。今天是元宵佳节，在3月2号星期五下班路上，同时迎来了周末，祝各位元宵节快乐。然后呢，我们觉得就是不能说是喜上加喜啊，就是至少大家的心情应该是乘以这个双倍啊 ，double 啊， 团团圆圆。今天的主题词就是团圆两个字了。 对，但是你知道我今天碰到一些很乐呵的事 啊， 就今天在给一个同事回复微信的时候，前面在说工作的事宜嘛，说完了之后，我顺便就回复了他一句。我说啊，前面就是在讲啊，这个，然后说到这儿啊，好了，工作的事情说完之后呢，我想本来想祝他一下啊，这个节日快乐，这个回复啊，顺便要祝一下你中秋快乐啊。然后说直接回我说，哎，你是中午喝了吗？我说没有。 谁跟我说正月15今天要吃粽子来着？ 哎，别，这还真是不是我故意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工作状态啊，他忙啊，就有时候晕了。 对。 脑子里就会想其他的事情。那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呢？是我想到我。另外的也是听到一个节目里面，哎，两个主持人在对话嘛，啊，一个主持人说啊，你来说一说，这个元宵节都得干点什么呀？啊， 吃粽子呀， 啊， 吃月饼啊。 另外一位主持人就说啊，那个，对啊，要那个，吃汤圆啊，这个要那个什么什么，要猜灯谜啊，啊，要看月亮啊，就还要吃月饼啊啊。所以我就脑子里也想着这个段子，顺便就直接回复了一个中秋快乐。嗯，当然我也不为我自己辩解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无论你脑子里想到的是元宵啊，是月饼还是粽子，今天晚上的这个元宵佳节，我们都要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对 ，Goodbye Work， 先来听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就来点欢快的哈， 这一开场就显得特别的不一样。 对，这是有点像牛仔很忙的这种感觉，但其实是那种蓝草哈，乡村的蓝草音乐，来自于蘑菇兄弟。 来吧灰姑娘， 来吧汤圆，来吧元宵。 每天都跟着那羊儿在山坡上吃草，三步的牛儿在转弯在对我微笑，风吹着白色的云，心情是蔚蓝，快乐是我的答案。灰姑娘灰姑娘，每天都跟着那羊儿在山坡上吃草，三步的牛儿它站着在对我 来吧，灰姑娘，灰姑娘还在寻找，灰姑娘不要失望，灰姑娘把你的梦交给我，来吧，灰姑娘。 蓝草音乐就感觉你会眼睛里看到那个小蜜蜂啊，小仓鼠之类的，就总给人感觉很忙叨啊。 风吹草低见牛羊。 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 你是怎么从我说到小蜜蜂和小仓鼠很忙叨的样子，就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就突然， 你不是你把这个逻辑给我解释一下，我就认了。 对，好，就跳跃性思维，想到了这刚才他那个里边出现的咩 啊，哎，哦，对对对，这哎这就说过来了，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对不对？哈，下周一就到这个另外一个节气了，而元宵佳节刚好在这个星期五，哎呀，真是让我们这个喜气洋洋、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来就过佳节啊！正月十五有什么传统习俗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要吃月饼，啊对，吃汤圆啊，吃元宵、赏花灯，当然还有猜灯谜， 对 不对？对 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也要和大家出几个灯谜， 哇， 来帮大家来预预热。热身一下，今天晚上去猜灯谜的时候别输了。 当然作为这个大鹏的制作人主持人白姐也不会亏待大家，答对的、猜对最先猜对谜底的朋友，我们就送他一个9.99元的月饼。 不能好好说话是吗？ 对，9.99的小红包啊、不能作弊啊，就是要最快时间答对的，最先答对的好吗？ 好，我先来出题吧。 好，我们先来，哎，我们出一个灯谜，先来出第一个，好吧？ 好，谜面，请听题。谜面是爱好旅游，打一个成语。我们的谜底呢，将在一首歌曲之后告诉大家。当然呢，今天我们说，在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就是过完正月十五这一天，这个年就算真真正正的过去了。 对， 今天要好好的和大家团聚一下。 对，现在我们还能再说一下狗年旺旺啊，一切都好。到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别忘了刚才我们出的这个谜啊、再说一下谜面吧。 爱好旅游打一个成语是什么呢？ 对，开动一下脑筋，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好像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这首歌了，虽然唱的是姐妹，但是此时所有收听节目的兄弟姐妹都来吹一吹春天的风哦。 春天风会笑，常来个深桥，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你让世界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给温热拥抱，我想你 的 baby。说送就送啊，我们今天真是货真价实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我们来公布一下他的名字好不好、嗯、 叫做李云儿。 李云儿，李云儿说答案了吗？ 哦，没有。哎， 那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呢？ 看不清是吧？来了， 实在看不到， 人家报了个道啊、嗯、应该是这个大爽子， 大爽子， 大爽子。嗯，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谜面是爱好旅游， 打一个成语， 应该是 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啊，那脑子转得也够快的，或者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答的，或者搜得很快。恭喜你，第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别忘了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啊。你看我们说送就送，但是真的要求大家手快啊，听出来之后马上反应出来就要发。所以在第一个谜面公布啊，我们在揭晓了谜底之后，我们要来送上今天的第二个灯谜了 啊。谜面是猜出一半打一个俗语、嗯、 对，现在开始，第二个谜面是猜出一半打一句俗语，现在就可以发来，我们还是送给发来最快的一位朋友。 王牌推荐， 今天除了几家电视台热闹的元宵晚会之前，我们也推荐过了，还有一些不错的娱乐项目，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嗯， 那今天的备受瞩目的两部文艺片，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和大家介绍过三块广告牌和金钱世界正式上映了。 嗯， 其中呢三块广告牌的评分现在是 8.7 分。 嗯， 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位痛失爱女的中年妈妈利用三块广告牌敦促警方早日破案的故事。 另外呢，印度的高分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今天开始也在全国上映了。近来呢，其实我们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大荧幕上，其实看到很多的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从这个之前的《摔跤吧爸爸》哈，然后一直到前段时间的《神秘巨星》，到现在我们要说到的这一部啊，除了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载歌载舞的宝莱坞的歌舞片之外呢，其实印度还有这么多的好电影。这是一个，就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它是一个典型的公路片， 嗯， 一直是在这 keep moving 的状态， 对， 讲的其实是一个印度的中年大叔遇到了一位和这个母亲走失的小女孩，然后就这么一路呢克服了重重的障碍送小女孩回家的这样一个故事。 对，而且有很多网友就说很期待了这部电影，已经很长时间了、 嗯、 就电影会让我们用有限的时间去看到多元的世界。 对，好，说到这儿我们就听听看这个电影当中的一首歌， 恰恰一眼 हाले दिल को सुकून चाहिए पूरी एक आरजू चाहिए जैसे पहले कभी कुछ भी चाहा नहीं वैसे क्यों चाहिए दिल को तेरीमौजूदगी कैसा यूं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शामो सुबह तू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हर मर्तबा तू चाहिए जितनी दफा जिद हो मेरी उतनी दफा तेरे सिवा चाहिए हर सफर में मुझे तू ही रहनुमा चाहिए जीने को बस मुझे तू ही मेहरबा चाहिए हो सीने में अगर तू दर्द है ना कोई दवा चाहिए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शाम सुबह तू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तू चाहिए हर मर्तबा तू चाहिए जितनी दफा जिद हो मेरी 有人说了啊，刚才我们出的这个谜面是猜出一半要猜一句俗语，结果有人猜俗语应该是什么，是猜不出来，还有人说是半吊的，都不对，一知半解也不对。正确答案公布一下吧，已经有一位朋友啊，最先答对的朋友叫守护，应该是留得青山在，其实这个有点难啊、嗯 就是、 怎么说， 猜字和出字各取一半就是青和山， 对，猜出一半，猜的一半是青，出这个字的一半是山，那就是留得青山在。嗨，灯谜其实有的时候挺难的，比我们想当中那种什么脑筋急转弯之类的要玩难多了，我觉得。 对、嗯，但是我们还可以连锁反应一下，多出一半是什么呢？ 又出了一道题是吗？ 对。 好，那就是还要再送一个，对不对？ 打一个字，多出一半。 OK。继续来看一下舞台剧演出方面，两部人物传奇就要上演了。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带来的话剧《苏东坡》，周六国家大剧院。苏东坡，哈、啊，苏轼，他其实除了是一位大诗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也是心系百姓，但是仕途坎坷的这个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美食家。 就大家熟知的什么荔枝啊、肘子啊、豆腐呀、啊、河豚呐、啊、羊蝎子、生蚝，这些都是他开发出来的。 啊、我只知道有什么， 东坡肘子， 东坡，对，啊，东坡肉啊，嗯、西湖醋鱼是不是跟他有关系？这个好像没有啊，那个，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原来羊蝎子跟他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河豚跟他也有关系。 生蚝跟他有关系，反正是他开发出或者曾经开发一些新的吃法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也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就是、 关汉卿。 对，也是一个话剧，周六开始首都剧场。 嗯， 因为是关汉卿呢，是这个元代的这个知名的啊，著名的这个戏剧家，啊、其实就是窦娥冤嘛，啊，是吧？前不久参加《演员的诞生》而受到关注的这个仁义的演员余明嘉也会参与本轮的演出。 嗯， 刚才我们听的是一首这个印度的歌曲，或者是在刚才我们说到的那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 嗯，就像黑夜。 对。我在想说怎么能把我们接下来 这首歌熬出来是吧？ 对，熬出来。 因为郁可唯最近出了一首新歌，然后那个他这首新歌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说点击量还不错、 嗯、 和他以前的这个风格还有点大相径庭的感觉。 对，但我其实没想聊音乐，我是借刚才那个印度电影的事儿，我想再延伸一下，就是想说、嗯、哎，为什么近两年发现那么多的印度的好电影，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说现在走进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高票房的电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的这个《唐人街探案二》，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电影做一些横向的对比，会发现说诶，我们可能有些电影高票房，但是只是在挠痒痒的阶段，但是呢有些印度电影却在开始深刻的反映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不能盲目的自信啊，至少在电影的这个产业上面，我觉得我们是要好好的去努力加油才对， 潜心学习一下。 对，好吧，这首歌总算绕过来了。 盲目 自 信， 郁可唯。 越梦越怕醒，越怕醒来会想起，不能忘记更清晰，与其这样不如远离。越好的人越怕聚，越怕相聚后散去，会痛不要紧，不如未曾相遇。和你反正失去的都在意，在意的终将会失去，打断打断大道理，反复的说给自己，反正你说的都有理，有办法去说服自己，非要假装乐观，却怕孤单，又盲目自信的你。 实也没有必要硬熬啊，其实就是算是相对比较新的一首歌，推荐一下，是来自于可唯的《盲目自信》。嗯，就在娱乐最王牌。今天总想说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和今天的这个节日啊，元宵佳节能够相对的应景呢。嗯，也想了很多的歌，然后呢，有些也来不及播。但是今天有一首歌，我觉得想想还觉得挺有意境的吧。虽然说现在还没有， 月亮 还没，对，还没升起来，先铺垫铺垫。 嗯，这首来自许嵩的《泸州月》。 嗯， 今天在选这个月亮的歌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咱俩选的很多歌都重了。 啊，所以就是这首歌呢，至少表现的是思乡和思念的情绪嘛，哈。 二十早比偷了谁家的光。足迹不熟，一哭十年寒窗。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的恋人柔对出霜，桥边红腰叹夜太漫长，月夜摇晃，枕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负当年那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喊一句恩师只当是寻常。 许嵩啊，算是中国风，应景啊。今天是元宵节，啊，现在说去得想，不要又说成中秋节啊。对，元宵佳节，祝各位元宵节快乐。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啊，大家可以发一个微信的关键词过来， 发送元宵两个字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你就可以收到一张图片哦， 算是我们的祝福。是不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间段被我们忽悠了？ 对，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都战战兢兢的拿起手机说，是不是又是恶趣味？ 就是，我们都已经这么了解了，你还用再猜吗？ 交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公主，3月2日至11日崇文门新世界名品春装满减基础上再享满千返200，38当日周大福客减60，阿迪50%，快来崇文门新世界实现你的公主梦。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低压复合区的控制，本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持续下降，污染物累积，户外活动要有所防护。不过今天前半夜大气透明度尚可以安排看灯等元宵夜活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越来越不利，有轻雾或轻度霾，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是元宵佳节，今晚央视和其他卫视将为观众带来4台元宵喜乐会。今晚8点，央视1套3套将播出狗年元宵晚会，节目类型涵盖歌舞、杂技、小品等多种形式。让人惊喜的是，在刚刚落幕的平昌冬奥会上夺冠的武大靖和一众冰雪健儿以及教练将一同现身舞台，他们带来的真心英雄将现场氛围推向最高潮。2018年北京电视台元宵联欢晚会今晚9:03和广大观众见面。据导演组透露，今年的元宵晚会汇集了关晓彤、任嘉伦、杨钰莹、大张伟等演员，节目方面也是看点颇多，尤其是语言类节目可以再让观众过把瘾。歌舞类节目方面，腾格尔和霍尊将联袂上演《新神曲的诞生》。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将今天晚上7:30播出。精彩的语言类节目一直是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的拿手王牌，春晚常客郭冬临阔别元宵喜乐会的舞台多年后，再次携原创作品欢笑登台。相声新势力卢鑫玉浩大胆把舞蹈和相声完美结合，颠覆相声舞台两人一桌的传统布局。江苏卫视元宵晚会将于今天晚上7:30播出。在今年的荔枝春晚上，张明敏、蔡国庆、陈明、吉祥三宝的金曲联唱吸引了荧屏内外无数人跟唱。承袭着这股势头，江苏卫视将在元宵晚会上再接再厉，力邀大张伟、薛之谦、胡彦斌、何洁、汪苏泷等歌手继续打造爆款点唱机。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外环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这是娱乐最王牌，祝各位元宵节快乐，继续回来，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哥。 对，刚才呢是很多男生在 KTV 唱歌嘶吼的最爱之曲，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如果今天晚上有想去 KTV 嗨的朋友，这个热门单曲为你选好。 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好歌之外呢，我们也准备了这个灯谜。刚才最后一个谜底，我们也揭晓一下啊。谜面呢是多出一半，然后打一个字儿是什么呢？ 碎。 所以一共前面在猜灯谜的环节，有三位朋友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最后一位是小星星，有听到吗？ 好了，就赶紧把二维码的截图发过来哈，9.99。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发元宵两个字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微信账号，就是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可以收到惊喜啦。 是惊吓吧？ 有朋友说， 哎，好，对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这个元宵节的一个节目啊，不是那些晚会，是因为原本呢应该在今天晚上播出的这个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第八期，要给湖南卫视的元宵喜乐会让路，暂停播出一次了。 对，说到这个歌手第八期，这两天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 JCG 因病暂停了节目录制， 对， 返回伦敦治疗去了。 对， 这是这两天可能这个官方微博消息发布出来最火热的一条。 对，就是说他好像彩排的时候生病了，没有办法录制第八期，同时呢也希望他早日康复，尽快回归吧。因为他缺席之后呢，比赛的排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看来这个悬念呢要到下个星期才能揭晓了。 对， 面对这个消息，很多人就很纳闷啊，说暂停比赛是不是有了除了生病之外其他的意思呢？ 这个大家想多了哈，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呢， JCG 突然发病应该是真实的。 对， 因为在上期节目当中就有透露过，说他9岁的时候查出自己患有一种叫做预期综合症的疾病，就是一种遗传性的心脏病。 是，症状呢其实是突发性的一些心律失常嘛，然后2015年他其实就进医院治疗过，然后呢歌手节目的工作人员也晒出了和经纪人啊的聊天记录。总之呢就是希望他能够早日的重返舞台吧。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就是如果消失在这个舞台上，可能很多人会猜，就像哪一天如果我们不上节目，哎，说老白今天没来上节目，大家也会猜会猜说哎是什么情况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啊， 扑朔迷离。 对，差不多可能会收到一些四五条的回复，会来聊这个事情啊。哎，当然其实歌手节目到现在形式会有一些扑朔迷离嘛，因为华晨宇已经接连3次夺冠了，Kissy、谭定安、汪峰、腾格尔这些歌手实力也挺强悍的。 原本大家都认为说汪峰会成为本季的歌王，但是现在看来说歌王还是谁还难见分晓。很多人都以为说歌王应该会被安排为就一位这个华语歌手才对啊。 对， 其实任何一项比赛都应该以赛场上的表现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也要有这样的胸怀，就是而舞台上的歌手们也要我觉得可能心里面有这样的胸怀，就是说不要以为名次啊就代表了一切。格局越大，其实这个舞台才真正的有意义啊。希望如此吧。I'm feeling sexy and free. 稍后原音重现，为您原音重现的是王菲、谢霆锋同陈奕迅、伊森一起 K 歌的现场情况。网友也评论说，一场演唱会级别的 K 歌到底是什么样呢？就在稍后娱乐最王牌。 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港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港码头让永不凋零的爱陪伴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原音呈现， 嗯，好，其实我们刚才已经预告了，今天的原音呈现呢，我们要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K 歌的现场，其实是一场演唱会级别的 K 歌。嗯、因为下周是 Eason 的这个妻子哈，就是陈奕迅的妻子叫徐濠萦的生日。最近呢，陈奕迅夫妇和王菲、谢霆锋去日本度假，然后为这个徐濠萦庆生，几个人就特地去 KTV 开了一场 KTV 的演唱会。 嗯，这样一场豪华的，堪称是演唱会级别的 KTV， 到底是什么样呢？嗯、徐濠萦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当中就大方晒出了几个人 K 歌的视频。 嗯， 就是能看到陈奕迅和王菲翻唱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那首歌， 你是非得再翻一下，是待会儿可以对比一下是吧？啊，一旁的这个谢霆锋就笑开花了，然后这个王菲和谢霆锋还合唱了《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好了，就非得要对比一下。 你是今天怎么着，非得当一个点唱机是吧？来，卖汤圆， 卖汤圆。 好好好，行，这元宵节看起来心情不错啊。 嗯， 还有一段其实是Eason和这个谢霆锋合唱的这个《Better Man》啊。不管是不是你听到王菲的跑调啊，还是他们就怎么样的表演，这种演唱会级别的 KTV， 其实有很多网友关注，有人说请给我一张门票，估计 KTV 的工作人员应该会这么说。 嘿，这几位唱的跟原唱似的。 他小时候想说说，嘿，能不能加我一个，要合唱一版？真的是 VIP 级的一个待遇了。原音重现，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啊。不过友情提醒的是，毕竟是他们在私下自娱自乐，所以状态肯定不会像真的演唱会那么的完美。也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来评价，还是先听听看吧。这段是应该是演唱会上陈奕迅和谢霆锋的一个合作，就是一个 Better Man 啊。 To be the Better Man。 好吧，我们也算是让大家了解最近的一些热点是什么。然后至于这个 KTV 的演唱会，你们是不是满意呢？这个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 我找不到那个你曾说的远方，也想不到要怎么问你别来无恙。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可是能怎样？偶尔抬起头来，还好有个月亮可赏。太多回忆要我怎么摆进行李箱？一直没哭，一直走路，走回多少太阳？因为往事没有办法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剪断了它还嚣张。 我的嘴在说谎，说得那么漂亮，说我早就忘了你，像月一样的俏脸庞，嘴巴一边忙啊忙，一边回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还真是烦。找原因将我绑在半夜屋顶上，一直没再爱一个人，如今就是这样，因为故事跟你说了一半，于是搁在所谓云端，谁忘不了谁孤单，我的心在说谎，说下去会疯狂，如果没有月亮，那些日子都无妨，最怕一边忙啊忙，一边想那旧时光，剪不掉的是你在笑的哭，还真烦。我的嘴又说了谎，说得那么漂亮，以为已经忘了你的那些年，像月光它剪不断，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心一跳泪的回烫，那些带泪的脸带笑的哭还真烦。月亮是个凶手，想你的我是痛激发。 谁来剪月光，来自伊森陈奕迅。请注意，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同时我们的白给100块的预热题也会出现了。今天的现金奖励已经提升到了800块了。 嗯嗯，今天特别适合买一束花， 多吉利啊。 嗯， 这个正月十五元宵佳节，800现金红包正在等待。 王牌新发现， 开在太阳下。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从 J.K. 罗琳创造的 Harry Potter 梦幻般的世界当中，那惊艳的神奇药学植物实验室，到现代护肤品研究中心的花田实验所，人类对追寻梦幻生活的向往，在脑中，在现实，都从未止步。而在这里，桃花源的主角自然就是花，纷繁不败，姹紫嫣红，细致点缀着每一刻。可以说，在一片鸟语花香中了然余生，从来都是人的一种梦。虽然圆梦都难如登天，但享受这一刻的如梦似幻也并非痴人说梦。就在东城区安定南内大街谢家胡同里，就有这么一间花房，或者说它不是花房，更像是植物美学实验室。位于胡同里的花房如静谧一般安谧地坐落于此，古朴的胡同大院房子搭配着各种鲜花、干花以及生活小物件，颇有世外桃源的风格。店内的清水混凝土墙面和地板将花的美丽衬托到了极致，角落里的仙人掌似乎也在跟你打着招呼，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小精灵一般躲在那里，造型别致，梦幻神秘。 I'm counting the days till I see you, and somewhere I know that you are too. 能拥有如此别致的花型设计和它的创作者密不可分。细究原委后发现，店主呢原本是艺术领域的设计师，后来因为喜欢植物，发现了绽放美的本源，所以才开了这家可称为植物美学的实验室。他说，无论你从何而来，心有何物，来这里细细品味，就能感受到植物对人有着奇妙的治愈。我们暂且不推敲治愈一词，但却能相信那发现美的时候人的倏然肃穆，那么某个下午去看看花，发现美也就不虚此行了。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既然说到了花，我们就说一道有关于花语的问题。

啊，元宵节快乐！你好，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你？ 啊，我叫吴，叫我吴小肉就好了。 吴小肉同学，我看一下你的关注时间是2014年2月14日，天哪，真是关注很久的时间了。如果没有记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早间节目的时候吧？ 对啊，咱就 对啊，什么？那 稍等一下，我把收音机关了，现在有点乱。 嗯，好好好，你先把收音机关一下， 然后再问一遍问题是吧？ 对， 以前收听到早间节目， 对，那个时候的早间节目叫什么名字？你还记不记得？ 咱音乐秀，我那会儿天天上班都老 师。尴尬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的节目。早安音乐秀是那个时候。 哎，不对，那会儿好像不是后头改名了，不但我忘记了。 那你没有忘记我就好，好不好？节目忘记了没关系。我是谁？你还记得吗？ 啊？ 我是谁？你还记不记得？ 白洁。 对，你还犹豫，还问一下是吗？不是，我是谁？ 我是谁？我在哪儿？ 那个时候叫先听为快嘛，啊，对。 啊，对，先听为快，这会儿是太早了。 对对对，太早了。听你这么说，好像是在说叙述的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太早了。吴小肉同学，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最近的听友，你应该是关注我们最早的一位了，希望你不负众望，拿走800现金红包。加油！而今天备选的朋友也请你随时做好准备。备选的朋友是 小龙。 对，小龙终于被选上了。我从我的目测来看，他至少发过不下十几次给我们的微信了，对不对？ 嗯、他就在说参加过这么多次，从来没有接到过一次电话。 嗯，加油！王牌福利，白给100块，正问正答就在元宵佳节这一天。第一位登场的选手吴小肉同学，做好准备了，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题是送分题，正月15，南方人啊吃汤圆，北方人吃元宵，请问汤圆和这个元宵的制作方法是一样的吗？是或不是？ 不一样。 啊，对啊。不一样在哪儿你知道吗？ 知道，北方的是摇的，南方是包的。 哇， 而且 咱们 的 本 领厉害，厉害，厉害！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题啊。我鼓掌是因为说，有可能还真有人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行，你就不说你了，至少人家第一题答对了。接下来看看第二题怎么样？加油！ 第二题，请听题：正月15，幼儿园，请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一千古名句，写的是正月15的月亮吗？ 是吗？ 不是。 哦。这你又知道了？ 对啊，8月15啊。 哎，厉害了。 中秋节。 哎，两题答对，接下来是第三题，这题再答对就能拿走一半了，加油。元宵节源远流长，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请问元宵节是起源于我国的汉朝吗？3、2、1。 是。 答对了。这个有点像蒙的。 真对，这就是蒙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一想元宵节，哎，应该是唐朝吧，或者宋朝吧，对不对？ 嗯， 哎，元朝，哎，是不是？哎，有可能是明朝，哎，不对，元宵节还真是汉朝的时候就有了。 汉文帝那个时候下令的。 对，汉文帝下令将正月15定为元宵节。恭喜你，现在进入到反转时间。 800。 继续还是放弃？ 继续呗。 哎呦，800，这个400块钱已经吸引不了你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继续。 也不是。 但是重在参与嘛，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对，既然往上走，大不了是没过去也无所谓嘛，很幸运了已经。 对， 当中少有的洒脱性格。 不是，关键可能是因为有钱呢，你知道吗？好，加油啊！第四题了啊。 请听题：元宵节除了吃汤圆，还流行放花灯。著名的词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说的是元宵花灯的璀璨。请问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的吗？ 是吗？ 您再读一下那首词，我听不太清，没听太清楚。 我只能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我担心你会唱。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是辛弃疾写的吗？3、2、1。 不是，不是。 我们一想到辛弃疾，会想到的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悲情的东西。 悲情的，对，因为他民族英雄嘛，所以说可能会 哎 想到其他的一些诗句，但是这还真的是辛弃疾写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就是说元宵花灯的璀璨。很遗憾，有没有？第四题答错了。那我们还是有一个没关系，还是有一个小鼓励的红包送上，同时为你的勇气再次鼓掌。不愧是我们的老牌听友了， 是， 对， 就是不满足说四百块钱我们不在乎，更在意的是说我们能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 对，我们有大方制作人，还有大方的听众们。 谢谢，感谢你的参与，谢谢你，再见。 谢谢，再见， 拜拜。现在我们会增设一位答题的时间，所以说即使他在第四题的时候才挑战失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留给接下来的朋友一个机会，只不过他的奖金呢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要有一个递减了。 对， 哎，也就是说本来是800块，但是他接下来如果答对，他就只能拿到当中的一个，要去掉一个零，要80，不是一半，不是一半， 不是一半啊， 对，是80啊。好，看看他能不能赢走80块钱，我们连入下一位听友。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嗯，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已经接在线上了，请他来出来跟我们说话。Hello， 哎，你好，白姐。 你好，是小龙对不对？ 哎，对对对，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光在这个微信上面看你的名字看了也不下10次20次了。 对 啊，也非常幸运。 对，你大概听我们节目有多久了？ 我听节目很久了，也有5-6年了，但是关注的微信的时候是最近才关注的。 嗯， 小龙，小龙， 去年才关注。哎，你好。 为了方便，等一下你答题没有出现一些障碍，可以把旁边的收音机先关掉吗？ 对，收音机先关一下，好。 收音机已经关了。 好，加油。接下来只剩3道题了，因为我们一般一天只准备7道题，前面已经答了4道题了，接下来只要你3题全部答对，你就可以拿走80块钱的现金红包，加油。 哎，好的好的好的， 准备，现在开始。元宵节当然和月亮有关了，请问月亮上的嫦娥和吴刚是夫妻关系吗？ 不是。 送分题答对了，请听题第二题。 在《红楼梦》当中，元妃在元宵节这天回大观园省亲，请问元妃是贾宝玉的姑姑吗？ 请回答，3、2、1。 是。 没看过《红楼梦》 对，没有没有。 导播已经在门口都已经不行了，就是很着急替你想回答这道题。 导播姐姐想说，这个题你怎么能？对，男生看《红楼梦》的少啊，《红楼梦》其实 对很少。 对，是四大名著之一，元妃省亲，元妃是贾宝玉的亲姐姐呀，啊 啊， 不是姑姑啊， 就知道刘姥姥大观园这个。 好，错就错了，哎，没关系。 非常感谢， 祝你元宵节快乐，9.99的小红包送上。 哎，好的，也祝你们元宵节快乐。 好，谢谢小龙，再见。 哎，再见。 哎，忘了让他们来公布我们的预热题答案了。 那我来吧， 你来公布吧。 铃兰的花语是生日快乐了吗？当然不是了，铃兰的花语是幸福归来。 Tank top and 100 white grand. One hand in yours, one hand in the wind. And if you want to park, I'm cool with it. Oh, kiss me, cross the console quick. I'm loving this. Don't know where we're going. 来一首挺好听的英文歌，叫 Hi。 嗯，来自 Tiffany Hamilton。 嗯， 今天是元宵节，再一次祝各位元宵节快乐啊。刚才两位朋友都挑战失败了，所以奖金继续累积到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应该是 900块 在等着大家了，加油。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关注之后可以在每天工作日，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这个5:50左右听到我们的王牌新发现出的预热题，参与白给100块，被选中我们电话连线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来到今天的最后的作业题的时间，照例会是一道音乐题 啊， 老样子还是会把前奏放出来，在前奏的时间内最快发来这个正确答案的朋友，我们就算是送小红包。 好， 有两位朋友可以获得，好不好？ 好。 但我总觉得今天这个题如果只是让大家回答是或不是的话太简单了， 让大家回答这个 歌名吧， 叫什么名字， 就直接回答歌名就好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准备了啊，手机都准备好，我们要在相对快的时间来发来正确答案的时候才会有可能被选择。 前奏哦，前奏， 对，只有在前奏的时间内发来是有效的。3 2 1 Ready Go。 哎 Sorry，不是这首，不好意思， 就给大家开了个玩笑是吗？ 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就像今天说元宵节该吃什么，该吃月饼。 这首前面那个不算啊。就是这个前奏的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小的现金红包。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爬 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飘过来，想念的心没什么阻碍，好想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上来，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我的力气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有美好未来，我的力气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谁在为谁等待，我的力气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谁

天空高悬，我指的是在心里，因为今天未必能看得到那样清晰的那个明月啊，在天空。但是当你心里有这样一轮明月的时候，也许心里面就会有一些有关于月亮的歌曲。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相对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我们又会变成偷故事的人，来找到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找到里面的故事。 对，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心凌的《月光》。想要说故事的人，他叫做吃墨水的虾。 那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唱给我听的，记得是在广场，晚上就在那儿散步。那天晚上月亮很好看，她也很美。时隔那么多年了，尽管最后没有走下去，她也嫁人了，我也娶妻了，但是始终忘不了那一段回忆。接下来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故事很简单。开车带着女朋友来到了一片空地看月全食，就在这首歌的陪伴下，我亲了她。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 光，来自王心凌，挺好听的一首歌哈。好，接下来还有好多的好歌等着大家，在元宵佳节这一天用音乐来祝贺各位元宵节快乐。进入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我们今天还是也是各自准备了两首歌，然后给大家来好好的推荐一下。我们依次来推荐，当然跟昨天的规矩是一样的，就是当你们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的时候，你们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表达你们的情意。双击666，不用送小礼物。 如果要是不喜欢呢？ 不喜欢就发这个22222。 可以。 对，就是如果看你们的数字，比如说是666还是666666，这个数字越多，表示你们喜欢的程度不一样 啊。可以哎， 好不好？ 好， 好，那就从我今天第一首开始了，好不好？你知道每一次到什么中秋节啊，到什么元宵节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月圆之夜啊，什么超级月亮的时候，总会想到一些月亮的歌。 是， 我们今天其实也排了一些，你包括像 Eason 的《谁来捡月光》，前面有徐美静，对，城里的月光，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很多，还有许嵩的《庐州月》。但其实这首歌的经典程度呢，应该是五颗星的，或者说，大家只要一想到月亮，就会想到那两首，我觉得可能是 top three 当中的。 对， 我说中文歌，王菲的《明月几时有》。 还有 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有很多的版本，我们之前甚至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把费玉清的版本都放出来了。但是在这所有的版本当中，除了原版之外，我最爱这一版了。就是我甚至会一反常态的在整首歌当中都不想跟唱，只想静静的去听，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然后在前奏你就会听到全场的演唱会的大合唱啊，因为实在是太熟的一首歌了，可能这个歌词都已经刻在你的心上了，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默默地听着，悄悄地跟唱着，来听张国荣《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如今你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张国荣现场 live 版。我私房歌，接下来你要推荐的歌曲是什么呢？ 其实我推荐这首歌的这个原因呢很简单，非常单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我觉得非常好，是叫做 Devastate Me。 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山形瑞秋的很多歌曲，这首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伴随着它的节奏和旋律去赏月吃元宵的同时，和自己的家人爱人朋友小酌一杯。 Hey, they say you devastate, and I'm gonna back them up. I was warned, wasn't I? Warned, wasn't I about you? Lay so low, just lay real low. When he wanders off, no one will know. I was warned.Wasn't I warned, wasn't I about it? But I don't listen well to anyone but you, and what I should have known is never what I'll do. So come on, baby, devastate me, leave me hanging and waiting. Come on, baby.Devastate me, get me just where you never wanted me. Then run, run, run away. Oh, run, run, run. 对呀、啊，现在我在怀疑有没有人在听这首歌， 可能也可能是睡着了。 山形瑞秋 Devastated Me。 在你们喜欢一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表达一下啊，你有多喜欢，可以双击666666666等等等等吧。 啊，我估计现在很多朋友在路上都已经到达吃饭的地点了吧？ 对，好，你还有一首歌可以推荐给我们 啊。我今天推荐第二首歌曲呢，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月圆之夜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老歌可能会在我们的心里烙下很多烙印，比如说你刚才和大家推荐的张国荣的这个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今天呢这首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熟悉了吧，就去 KTV 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致敬经典，这首来自李克勤版本的月半小夜曲。可以在欣赏这首歌曲同时呢回想一下当年他很青涩的面庞。 对，其实整首歌呢都会透着一些一生所爱然后一直追忆的情绪啊。好啊，来听听看月半小夜曲经典之作了。 你在山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 此这怨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今似诉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潮，如哭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意此这月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月半小月曲来自李克勤，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哈。 是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不仅发来六六六，还八八八，还有二二二，很多数字之外，还有自己的一些心里的小故事。 对，有的人可能会很喜欢，会非常喜欢，也有人觉得对词曲无感。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先不说曲，至少对于词的部分没有人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敢说不好的。 嗯， 因为写词的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是 我觉得他胜过于很多很多的词人，包括在他的面前什么林夕啊，什么什么方文山啊，什么什么姚若龙啊，可能连他们自己也都会承认说，哇，这位放在这里啊，我们简直是无话可说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清平调 独唱版的， 对，比唱歌的人厉害哦100倍的人是他的词作者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清平调王菲。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想要太月下风，凝脂红颜露凝香，云雨巫山望断肠，借问何故谁得似，可怜飞燕露心窗。 有些人说以为是但愿人长久啊，但是那个我们不说了吗，那个词其实写给中秋的，不是写给这个正月十五的啊。这歌纯粹是就那个意境很适合今天，所以拿出来听听看。清平调来自王菲，